比较困难的是说第三项349第三项有规定一个叫做因为赃物变得之财物赃物论，这什么意思啊？从赃物再衍生出来的东西的财物，这也叫做赃物，这叫准赃物，叫准赃物。假设说有一个行为人呢，到某个农舍里面去偷一只鸡，偷一只鸡之后，这只鸡了之后，在行为人手上下蛋了，然后把那只蛋转卖给第三人，第三方被构成收受赃物罪。不会，因为那只鸡产生出来的蛋，那个蛋不能够算是这第三项所说的因赃物，赃物是鸡嘛，因赃物变得之财物不行，为什么？因为蛋是自然产出的，自然是准。所以如果是赃物自然产出之物，就不会是准赃物，不会是准赃物。所以买那只鸡的人呢，如果说要同时收收那个蛋呢，然后生产出蛋出来的蛋不是等于说是第三项所说的准赃物，对。那可是如果是甲去偷一只鸡，然后甲把这只鸡呢卖给知情的乙，卖给知情的乙，卖给知情的乙，然后接下来干嘛？那乙拿去收受赃物罪是没有问题的，乙是收受赃物罪没有问题的。那如果说这个乙呢再把这只鸡干嘛呢？再把它拿去跟人家互益好了，换一只鹅回来，你们觉得这只鹅算不算是因为赃物所变成的食物啊？你觉得算不算？算算，通常第一次变过来的算，但是第二次以后，包括第二次就不算了，包括第二次就不算了。所以一开始鸡变了鹅，那只鹅也是对所说的赃物所变的财物，赃物所变的财物。但是第二次再变了就不算是了，就不算了。所以那个要变成准赃物只能够变一次，只能够转手一次，只能够转手一次。好，那赃物的定义你一定要背起来。对，考试的时候如果想赃物对你的是他人财产犯罪所得之物，那现在问题来了。他人财产犯罪所得之物，那个他人的范围到底是什么？包括谁啊？那当然就会有争议，就是说前犯，因为不要忘记赃物罪，先讲啊，刚我说他的保护法义是什么？你为什么收受别人财产犯罪所得之物？那你这个收受的人要处罚、啊。比较多数的看法是认为说呢，赃物罪这个有一个很典型的一个特色，就是它一定会有两部分，它会有两部分。第一个，既然是他人收受他人财产犯罪所得之物嘛，对不对？那个他人财产犯罪，我们把它称之为是所谓的前犯罪。前犯罪，通常赃物罪会涉及到，因为你收受的东西是他人财产犯罪所得之物，我们把那个他人财产犯罪称之为前犯罪。那前犯罪假设是窃盗好了，窃盗好了，所以你收受人家窃盗所得之物偷过来的东西，那你当然就构成赃物罪是没有问题的。那个前犯罪指的是那个窃盗罪。那现在问题是说呢，为什么后面收受这样一个窃盗他人的财物的这样所得窃盗所得财物的人要处罚？可以思考的方向有两个，第一个。你可以想象说奇怪了，窃盗罪保护法是什么？使用关系或者是所有的利益，不管他对财务所有权的使用利益，不管他。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在前犯罪完成的时候，原来的财务所有人的那个使用利益，基于所有权的使用利益，不就已经被破坏了吗？对不对？不就已经被破坏？那之后，行为人窃盗罪前犯罪的这个行为人呢，再把这个赃物窃盗所得之物再转卖给别人，或者再交付给别人，会再破坏原来的财务所有人对那个财务的使用利益吗？不会，那为什么可以处罚？因为会让那个财务的追回来会变得更加困难，追回，因为他是所有人嘛，原财务的所有人不会因为说他的财务变成偷，就丧失变成财务的所有权了，对不对？那你总要把他追回来吧。如果说他还想要那个东西的话，那如果说你行为人可以前犯罪，就是那个窃盗罪的行为，如果可以透过赃物这样的方式，不管是交付赃物还是买卖赃物、出卖赃物、继承赃物等等方式。再把这个赃物再转手给第三人的话，那显然的什么，原财务所有人要追回这个赃物就变得更加困难。所以呢，为了防止这样一个追回权更加困难，所以要处罚后面的那个第三个行为人，要处罚后面的那个第三个行为人，那个第三人收受赃物的人，要处罚收受赃物的人，或是继承跟购买赃物的人，这是一种看法。另外一种看法根本就不认为赃物罪是保护财产法益的犯罪，它是妨碍国家司法权运作的犯罪，有点像洗钱。为什么？ 什么叫洗钱？洗钱就是把 AI 的钱干嘛？把漂白变干净、哦、是啊是啊，没有错啊，把漂白，那是有什么漂白？要漂白就跟其他的钱混在一起啊，就算人家没有办法分辨出来，就变成漂白嘛，对啊，所以洗钱行为基本上它也跟赃物罪有同样有类似的架构结构，都会有是一个什么钱犯罪，只是说洗钱钱犯罪有可能是什么？通常是贪污治罪条例里面那些不法所得，贪污的不法所得，对。然后贪污不法所得，贪污不法所得，你总不能挖个地洞，然后把它埋在那个地洞里面，然后是叫洗钱？你觉得那叫洗钱啊？如果说有人把贪污不法所得把它埋在地洞里面去，你觉得那叫洗钱吗？看起来图像上面就觉得怪怪的，对不对？图像没有错啊，洗钱就是什么？把它跟其他真钱混在一起，不是真钱啊，就是干净钱混在一起，但是它没有办法分辨出来，然后难以追到那个钱。所以洗钱犯罪是一个很典型的，处罚洗钱是一个很典型的妨碍司法犯罪。为什么？因为你把钱，把那个贪污所得、那个不法所得跟其他的非不法所得正常的钱混在一起的时候，检调单位就怎么样，要去查你的不法所得就更加困难了，就更加困难。所以它是一种妨碍司法这样一个性质，能洗钱。那就有人说，那赃物罪也是这样的道理。为什么？你把那个赃物就把那个他人财产犯罪所得之物，就是那个赃物，在转手给第三人的时候。不管是交付啊、寄藏或是押到第三人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会妨碍到国家去侦查那个原来所有权人的去侦查原前犯罪的困难，就是让前犯罪的侦查那个接到罪的困难会更加的困难，侦查上都会更加的困难。所以这个是有这两种目前比较多数的看法。不过目前、啊、我们还是采取它是一个财产犯罪的这样的性质。所以赃物罪保护的法律其实是为了要让原来的赃物的所有人，让原来财物的所有人可以追回来。可以把他原来被失窃的财物给追回来，再保护这个利益。OK， 那如果是这样想的时候，就会产生一个问题啊。那我刚才讲过了，赃物罪是有一个前犯罪这样一个架构出现，那个赃物本身的定义就看得出来，它是他人财产犯罪所得之物。那个他人指的是谁啊？有没有包括前犯罪的共同正犯、教唆犯还有帮助犯在里面？你们觉得？你们觉得？赃物罪叫做他人，赃物叫他人财产犯罪所得之物。那个他人有没有包括前犯罪的共同正犯、教唆犯和帮助犯在里面？没有争议的是什么？这三个选项里面没有争议的，你们觉得不会有争议的是什么？共同正犯为什么？那共同正犯就是前犯罪的什么？正犯，那就是前犯罪的行为，就是他自己啊，对啊。所以前犯罪的共同正犯，如果把自己所得的前犯罪窃盗罪所得的赃物，再把它出卖给第三人的话，这个部分那个共同正犯当然不会成立什么？赃物罪啊，因为他不符合赃物那个他人的要求，前犯罪的共同正犯根本就不是前犯罪的行为人，不是前犯罪的行为。现在问题来了，前犯罪的教唆犯跟帮助犯，他没有实施构成犯罪行为，他是前犯罪的共犯，可不可以包含在他人的赃物里面所说的他人这个概念里面？你们觉得这很重要啊？为什么会影响到说前犯罪的教唆跟帮助犯会不会成立？如果收受赃物的话，会不会成立赃物罪？所以这个争点是很重要的，赃物罪里面只有这个争点，这个犯罪里面怎么考都在考这个问题，所以你要很清楚，所以你要很清楚。我们看一下十六页这边，实务见解呢，当然也是很清楚啊。实务见解认为说呢，前犯罪的正犯、教唆犯、帮助犯，只要是参与前犯罪的行为人，参与前犯罪的行为人，前犯罪的参与犯，全部都不会成立赃物罪的行为。因为他们都不是他人财产犯罪所得之物，他们都是自己财产犯罪所得之物。OK， 所以实务见解很简单，那个他人财产犯罪所得，那个他人指的不包括共同正犯啊、教唆犯啊、帮助犯，反正只要是参与前犯罪的都不包括在里面就对了，这是实务见解。所以如果是前犯罪的教唆、帮助啊，或是共同正犯，都不能够成立赃物罪，都没有办法成立赃物罪。但是林三天老师他有意见。他觉得说呢，前犯罪的教唆跟帮助犯呢，不必然就包括在那个，不当然就包含收受赃物罪。因为我看一下实务点好了，他说24年3/8，他说什么呢？他说窃盗搬运赃物，这个是窃盗罪的当然结果啊，在论处被告赃物窃盗罪之外呢，就不会再论以赃物罪，就不会再论以赃物罪。所以对于窃盗的正犯不会另论赃物罪，那窃盗罪的帮助犯因为重塑关系的结果，他理由是重塑关系。也不可以再论赃物罪，可是这是乱讲啊，奇怪了。我们现在在讨论什么？我们 们现在讨论的问题是说，窃盗罪的正犯，或者说窃盗罪帮助犯，如果再把这个财物交付给第三人的时候，知情的第三人的时候，那个前面那个窃盗罪的那个帮助犯会不会成立交付赃物之窃的，或者赃物其他一些相关的犯罪，跟从属性有什么关系啊？我们又不是在讨论说他可不可以成立窃盗罪的共犯，我们不是在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在讨论赃物罪的成立主旨的问题。对，所以这个跟从属性是没有关系的。所以这个判例这样讲就不太正确，就不太正确。那就教唆的部分呢，是在另外一个判例，他说呢，28年的判例他说什么？他说呢，教唆行为、教唆行窃，然后收受所窃得之物，就是收下那个正犯所窃到的那个东西。对，那这个部分，这个教唆犯会不会成立赃物罪？他说收受赃物的行为，当然包括在教唆窃盗行为当中，也就是说，他觉得教唆窃盗不法内涵。已经可以包括收受赃物罪的不法内涵在里面，所以不会另外成立收受赃物罪。那个教唆犯不会另外的成立收受赃物罪，因为你前面都已经教唆人家去犯罪了，之后再把他人犯罪被教唆人所得的犯罪所得的职务再把它收受，这个部分可以包括在前面你的教唆行为当中。可是林三天老师觉得说不行，这不能够包括在里面。而且如果你认为包括在里面的话，会有什么东西的问题？处罚漏洞的问题，会有共犯处罚漏洞的问题。我们来看一个实例，大家都知道这个问题会出现在哪里。这是96年律师的第4个题目，这个题目还蛮有趣的，大家稍微看一下。甲呢跟乙有嫌隙，反正题目都是这样出。那甲呢就唆使乙杀 A， 同时他又跟乙说呢 ，A 身上呢会带着名贵的手表，乙杀 A 之后呢就可以一起把那个手表给拿走。但是呢，这个乙呢没有听甲的话，他只有把 A 打成重伤，然后就把 A 的手表给取走了。之后呢，乙呢为了要表达甲。委托杀 A 的这种歉意，人家没有把他杀死嘛，就把那个手表呢就送给甲，那甲学员开心，问你甲乙两个人行为怎么样？我先来看前面一段一段的看，甲唆使乙杀 A， 这个部分成立什么？这个甲成立什么？先看乙好了，先看正犯，考试之后先写正犯。乙说乙做什么行为啊？乙把谁？把 A 打成重伤，这部分成立什么？就打成重伤，告诉你重伤了，就不用再审了。他是成立278的重伤，故意重伤罪。然后呢，取走 A 的名贵手表，把人打成重伤，取走人家的手表，这个是不要忘记了，取走一个特定物品，窃盗、抢夺、抢盗哪一个？他是把人用打人的打成重伤的方式，对不对？所以是什么？抢盗啊，把人打成重伤的方式怎么样？致使不能抗拒，所以抢盗，所以半抢盗罪，半抢盗罪。然后又有什么？然后基本上提醒各位的，如果有看到强盗、重伤、杀人、放火、强制性交、无人勒赎这些隔在一起，都要注意什么东西？结合犯，对，所以它是什么？有重伤行为，又有什么强盗行为，所以是强盗重伤罪的结合犯，强盗重伤罪的结合犯。332第二项第四款 ，OK。那现在问题来了，现在问题是，那个甲成立什么呢？甲成立什么呢？就这个部分假成立什么？他是唆使什么？唆使乙杀 A 啊，唆使乙杀 A， 显然是教唆什么？杀人。可是会成立教唆杀人吗？教唆犯的前提要件是什么？客观要件是什么？他人心生犯意嘛，对不对？因为教唆行为心生犯意，而且他是教唆杀人，所以他人必须要是怎么样？心生杀人犯意。问题是这个题目里面。甲教唆乙杀 A， 但是乙有心生杀 A 的犯意吗？没有啊，为什么？从哪里看得出来？他没有全然依照甲的意思，只有将 A 打成重伤，所以显然他教唆他杀人，但是他没有心生，乙没有心生杀人的犯意，所以不会成立什么？不会成立教唆杀人罪啊！而且这个地方也欠缺一个什么？一个正犯的杀人的不法行为存，也没有这样的正犯不法杀人行为存在啊，对不对？像我们检讨过了，也只有一个重伤行为 ，OK。所以甲的部分不会成立教唆杀人，可是不会成立教唆杀人，不要忘记了，正犯成立是什么？乙成立是什么？重伤。乙成立重伤，那这个教唆犯甲可不可以成立教唆重伤罪？你要去想，关键在这里啊。他虽然不会成立教唆杀人，因为被教唆人乙没有心生杀人犯意，也欠缺一个杀人不法性行为，但是这个被教唆人有心生什么犯意？他有心生重伤的犯意，而且也有一个什么重伤罪的不法性行为存在。那你觉得他都已经想要教唆他去杀 A 了，你不会想要教唆他去重伤 A 的故意，也 由，所以从这个我们可以把它移转过来，怎么移转呢？有教唆杀，假有教唆杀 A 的故意，当然就包括什么重伤乙，教唆乙去重伤 A 的故意在里面，所以教唆杀人故意也包括教唆重伤的故意在里面，而且客观上面的确有一个不法的正犯的一个不法的一个重伤行为存在，所以可以成立，假可以成立教唆重伤既遂罪，假可以成立教唆重伤，这部分都是种子啊，这部分种子。那假未成立教唆强盗罪的重伤罪的结合犯，你觉得呢？假可以成立强盗教唆罪的重伤罪的结合犯吗？强盗重伤罪的结合犯是由哪两个部分所结合而成的？强盗跟重伤嘛，对不对？那正犯有没有强盗跟重伤的行为？有啊。那这个教唆犯有没有强盗跟重伤罪的故意？你要去看哦，你要去解释这一个题目，大家看你怎么解释啊。他说呢，你杀 A 之后可以一并拿走表，杀 A 之后一并拿走表，这个意思是什么？他意思是说，你杀完之后就可以把表拿走，所以他有强盗的教唆犯故意，教唆故意。如果是这样解的话，那当然他就可以成立什么强盗结合犯的教唆犯，强盗结合罪的教唆犯，这是没有问题的。可是如果你认为说我是在你杀他之后才拿他的表，杀他之后才拿他的表，跟在杀的时候一开始就想要拿他的表有什么不同？你觉得构成的就会不一样吧？对不对？你杀他的时候如果就想要拿他的表，这是什么？这是想要透过杀人的方式然后取得他人财物，对不对？这是强盗啊，对不对？可是如果你是在杀了他之后另行其意再拿去他拿他的表，你还是没有想拿他的表，这个部分为什么？顶多是窃盗或侵占遗失物的问题嘛，对不对？看有没有继承嘛，对啊。所以你要去解释说，那个假的意思到底是什么？你杀了他之后，可以一并把这个表拿走，感觉我自己的解读会认为说，他就是一个强盗的故意，强盗做的教唆故意。对。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认为他是一个强盗教唆故意的话，他当然可以成立什么强盗重伤罪的这样一个结合犯的教唆犯，结合罪的教唆犯，这是没有问题的，这是没有问题的。下一个问题是说呢，这里还有一个考点，就是说。那你强盗人家的财物之后，他又把它给怎么样？把那个表送给甲，这个是什么？强盗后处分赃物，强盗后处分赃物的行为啊，对不对？强盗后处分赃物，不要忘记了，永远都要讨论一个争点，就是什么？有没有成立侵占罪的问题？针对处分财物那个有没有成立侵占罪的问题？可是依照实务经验会吗？不会，为什么？还记得吧？实务经验认为侵占罪的持有他人之物的原因，必须要限于什么？合法的啊，对不对？要是依法律或是依照契约啊，他就不会有那只手表，他抢到来的啊，对啊，所以就不会成立什么侵占罪，就不会成立侵占罪。当然有反对说啦，不过那是学说上面见解。OK， 那下一个问题是，那个甲呢，他收下那只手表，会不会成立什么赃物罪？你只要想到说他人财产犯罪所得之物把它销售下来，就要考虑到有没有赃物罪的问题。然后呢，你只要注意记得一个争点，就是说赃物罪的一个争点就是什么？前犯罪的教唆帮助跟共同正犯可不可以成立什么赃物罪的行为主体嘛？对不对？那这就对应一下，他收下来那只表的人是不是就是前犯罪的教唆犯或者帮助犯？是吧？是啊，甲收下手表嘛，对不对？那甲收下手表，他是什么？我们刚才讨论过了，他是什么？强盗重伤罪的教唆犯。OK， 现在问题来了，前犯罪的教唆犯可不可以成立赃物罪？收下他的财，收下那个正犯乙的这个财物，可不可以成立赃物罪？就有争议嘛，就有争议嘛。所以这个部分就要看实务是怎么样认为的，那林三老师又是怎么样的说法？对，争点的这个地方。实务上面都认为说呢，前犯罪的教唆帮助跟共同正犯都不能够再成立赃物罪。那依照实务经验这个题目，依照实务经验的话，甲是谁？甲是前犯罪强盗重伤罪的教唆犯，他当然就不可以再怎么样成立后面他收受赃物的行为，收受手表的行为，就不能够成立349条的收受赃物罪，他就不能够成立收受赃物罪。但是依照林老师的看法是 OK 的，因为他觉得说收受赃物罪的不法内涵，并不当然包括前面的教唆重伤。强盗重伤罪的不法内涵在里面没有，他觉得没有这样的包含关系。OK， 好，这个是这个题目。好，我们继续看第17页。17页这个题目呢，87周律师的题目呢，其实只是要让大家去了解说赃物罪的行为要怎么解释。他说甲呢，在夜间呢侵入公寓楼下的楼梯间去窃取住户乙的那个车子机车一辆， 这个是什么？这个整体在哪里看得出来吗？当然已经有业界的整体，现在没有了啦。现在新屋住宅都是什么单位地产、地产加重气耗税，可是它是住宅吗？它是什么？楼梯间的，不要忘记了。只要看到楼梯间，你就要记得实物见解认为什么？楼梯间是住宅的一部分啊，所以也算是新屋住宅。不要忘记这个整体，楼梯间也是住宅的一部分。所以它在楼梯间里面取得这个住户你的汽车一辆，还是会成立侵入住宅的窃盗罪，加重窃盗罪。OK， 那骑了数个月之后呢，然后就弃置于市区的路旁。基本上你看，骑了数个月，他们不法所依，有啊，都已经数个月了，我不是讲过吗？不法所依的判断要考虑到什么？物的使用方式，还有什么时间的久站啊，对不对？时间的久站。他虽然是把它弃置在市区路旁没有错啦，可是他是用了数个月之后把它弃置在市区路旁，所以呢，数个月之后呢，已经算是很长一段时间，可以认为说他有所有意图，可以认为他有所有意图，所以这个部分当然还是会构成那个，还是会构成侵入住宅罪、加重窃盗这个部分的问题。下一个问题是说，丙路过，然后看四处无人，就把这个机车呢牵到机车行修理之后呢，由知情的丁介绍出售给知情的物买受。后面一大堆犯罪事实，路过了丙，看四处无人，就把那个机车牵走了。丙会成立什么？丙成立什么东西啊？丙是成立窃盗，还是成立侵占隐私物啊？你们觉得丙是成立窃盗，还是侵占隐私物？窃盗要怎么样？破坏什么？他人持有支配关系啊，对不对？破坏他人持有关系。请问他有破坏他的持有支配关系吗？他破坏谁？没有啊，那个乙就把丢在路边的嘛，显然就怎么样，不要用，就脱离他持有，脱离乙的持有支配关系。那个甲嘞，甲从乙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没有对他汽车有持有支配关系啊，所以那个是什么？他非基于本人之意思，对不对？然后他也不知道在哪里嘛，甲也不知道在哪里嘛，对不对？所以是侵占乙实物三三七，丙路过然后把他牵走是成立三三七，这是没有问题的。丙成立三三七之后呢，由知情的丁介绍出售给知情的物，为什么都要写知情？因为不要忘记了，赃物罪除了收受赃物罪之外，还有所谓的寄藏押宝。寄藏押宝，寄藏是什么意思？在第十七上面有定义，寄藏是一定会有一个收受行为，寄藏就是寄藏嘛，然后把那个赃物藏起来，总要先拿到赃物嘛，所以一定是收受后，然后把那个赃物给藏匿起来，让人家没有办法发现，这个叫寄藏。所以寄藏通常也会实现交，也会实现收受账户这样的构成要件，但是最后只要论寄藏就好了。那什么是固买啊？固买就是说你明知那个固人就是明知道这是账户，还要出价把它买下来，所以它一定是有对价关系的，有厂的，它是一个有厂的对价关系。OK， 那那个押宝是什么？押宝是中介账户，所以要成立押宝必须要是什么？他是当中介嘛，帮忙区间去卖这个账户的人，所以一定是什么？买的人跟卖的人都怎么样？对那个是赃物要怎么样知情？和对赃物要知情才可以。如果一方不知情，不能够说那个局间的人是押宝，不能够说那个局间的人是押宝赃物，顶多只能够论他什么收受赃物。如果他有拿到那个东西的话，顶多只能够论收受赃物。所以如果不是寄藏，也不是购买，也不是押宝，其他人去碰到赃物，然后明明知道那是赃物，然后去收受那个赃物，那就是什么收受赃物罪，不是收受赃物罪。所以我回顾他这个题目。丙会不会成立收受账户罪？丙知道那个是别人，那个是乙偷来的机车吗？现在路上就不知道，所以当然不会有收受账户罪的问题啊。可是怎么样？丁的部分他是知道那个是什么？丙捡来的机车，就是侵占遗失物来的机车。侵占遗失物当然也是财产犯罪啊，所以是他人财产犯罪，是丙的财产犯罪所得之物啊。所以那个丁呢，怎么样？丁是介绍，然后出售给谁？又是知情的物。就是出售给知情物，所以丙丁物，丙丁物之间，丁是什么？丁是哪一种账户行为？啊，丙也知情啊，卖的丙也知情啊，那丁也知，物也知情啊，这都是大家都知道说那个是犯罪所得之物，所以丁是什么？押宝，丁就是押宝，丁就是因为他局间人嘛，知情丁介绍，他只介绍而已，他没有买，那是押宝账户罪。那物嘞？固买赃物罪，还是固买赃物罪？明明知道那个是赃物，然后出钱买，对，出钱买，那就是固买赃物，支付对价关系。OK， 好，那这部分大家就是让大家明白什么叫押宝，什么叫做固买。 好，最后一个18财产犯罪，最后一个犯罪叫做毁损债权罪，毁损债权这个犯罪其实很少出现啊，因为它都是在实物上面才会出现的，基本上就是其实它有很浓厚的债务履行，有点那种债务民事纠纷的感觉。债务人呢，你看连带行为主体，他是一个身份犯，只有限于债务人才会成立本罪。债务人干嘛？债务人在将受强制执行之际，快要被人家强制执行了，然后呢，构成干犯行为是毁坏处分以定他的财产。为什么会这样做？因为他出于损害债权人债权这样的意图，出于这样的目的，然后做的构成干犯行为是毁弃啊、损坏啊、处分以定财产，那就处两年以下有期徒刑。那我刚才讲过，这个罪是身份犯。那什么叫做将受强制执行之际？它的时间点是有限制的，只有在债务人快要被强制执行的，然后他去做那些毁弃、损坏、隐匿财产的这样的行为，才会构成毁损债权罪。那什么是将受强制执行之际啊？实务认为是从什么强制执行隐匿做成开始，那个时间点，一直到强制执行程序终结为止的这一段期间当中，都是这里所说的将受强制执行之际。所以从强制执行名义出现了，强制执行名义什么时候出现的？法院做成那个强制执行的那个名义，如果是那个确定终局判决书的话，那就是确定终局判决书做成的那个时间点，一直到什么强制执行程序终结？强制执行程序什么时候终结啊？强制执行程序终结有两种可能性诶，一种是什么？强制执行法没有学过。强制执行法里面不是有两种吗？如果是你的执行名义是裁定拍卖抵押物的话，什么时候执行程序终结？就是你的抵押物被拍卖裁定结束之后就终结了嘛，对不对？那如果你的执行名义是确定胜诉判决，请求债务人给付300万好了，那什么时候终结？完全清偿的时候才终结啊，对不对？整个强制执行程序终结是要到你确实拿到清偿债务人确实债权确实从债务人那边拿到300万，然后清偿债权为止才算是终结。如果说我拍卖债务人的房子只有拍卖到150万，那还有150万呢，怎么办？我觉得我拿到这个确定终局判决书，要求说债务人要履行债务300万，但是我拍卖他的房子只有拍卖到150万，那整个人剩下150万实物怎么做？就给债权人什么东西？一张废纸啊，就是债权凭证说啊，你还有一堆还150万债权，这部分是有执行力的哦。对，所以如果你之后呢几个月之后又发现他那个债务人有债权有财产的，你就可以再去什么拿那个债权再去申请强制执行嘛，对不对？那这里强制执行程序终结指的是什么？完全满足，在债权的情况下是指的完全满足，是指整个强制执行程序终结的情况，而不是个别的强制执行程序终结。对，这是指整个强制执行程序终结的情况。OK， 好，那这个是强制执行程序的，什么叫将受强制执行程序执行之际？对，是从名义做成的时候开始，一直到整个强制执行程序终结为止。那中间这段期间，只要债务人有毁弃、损坏、处分、隐匿他的财产这样的行为，都可以构成356的毁损债权罪。OK， 那我们实务上都认为说，这里所说的那个强制执行的那个名义啊，还包括假执行在里面。假执行是什么？假执行就是说，即便有可能债权人在第一审就获得什么胜诉判决，对不对？我就怎么样，暂时的给你一个可以去执行的这样的名义，这叫假执行。可是假执行特色是什么？它不像是确定终局判决这一种执行名义啊，就是确定终局啊，就是终局确定的。既然叫假执行，在一审就拿到了，意思是说他到二审的时候有可能会怎么样？败诉啊，败诉那个假执行的部分就会怎么样？就不见。那这个情况下怎么处理啊？如果到二审的时候忽然败诉了，结果债务人呢在一审的假执行判决做出来之后，毁弃损坏隐匿他自己的财产，企图要损害债权人的利益，执行的利益。这个时候呢，结果后来证实后来到二审的时候，因为假执行判决被废弃了，这个时候债务人会不会成立356？会不会受到影响？他成立356会不会受到影响？不会，为什么？奇怪了。犯罪既遂就既遂了，不过因为后来发生的事实有所改变，不要忘记了，这是涉及到行为史的认定。所以，既然前面所说的那个将受强制执行之际，那个执行名义在实务界认为说包括假执行判决在里面的话，那你照这个假执行判决，在假执行判决做成之后，债务人去处分他，毁弃损坏隐匿他自己本身的财产， 这个时候本来就可以构成三五六啊，还是可以三五六，不会说因为说后来那个假设性判决被二审法院废弃了之后呢，就倒推回去说啊，那行为人这个债务人就不会再成立三五六，本来成立的就变不成立的，不会这个样子，刑法上面不会有这种现象出现 ，OK， 所以一旦成立就是成立的，对 ，OK， 这是另外一个重点。那这里所说的还有一些解释的问题啊，什么叫处分？处分有两种，一种是法律上面处分，一种是事实上面的处分。事实上面的处分，这边处分专指法律上面的处分而言，例如说移转登记啊，或者去设定负担的这样的行为。为什么设定负担会怎么样？用部分文保作为抵押权，而这债权当然就会变成什么？尤其他所能够受到的清偿，那个债权当然就会受到影响，要跟别人一起参与分配，所以那个部分当然就会有减少啊。其实刑法财产法有问题 ，OK。那我们的实务经验认为说，处分这个部分不包括出租行为在里面，不包括。所以如果你在强制执行做成之后，把那个房子，把自己租的房子，因为他自己说还没有被查封拍卖嘛，他自己租的房子把出租给别人，这个时候不会构成毁损债权罪，这个时候不会构成毁损债权罪。可是有一个问题很有趣，就是说呢，如果你是在强制执行，在那个将受强制执行之际那一段期间里面，去向地震机关申请移转登记嘞。就像这件事情想要脱产去申请移转登记，这个部分会有三种情形，或者可以分成三种情形。第一种情形是，你是在强制执行名义做成之后，法院对你判决下来了，做成之后，然后呢，你才想要到地，你才拿那个才到地震机关去申请土地所有权或者房屋所有权移转登记。这个时候，基本上你就是什么，于将受强制执行之际，然后干嘛？处分你的财产，处分你的财产，所以现在已经怎么样着手？现在已经着手了。这个时候呢，如果执行机关的速度呢，比你那个地震机关受理登记、移转登记的速度还要快，在你移转登记完毕之前，他已经受理了，但是还没有移转登记完毕的时候，强制执行机关就已经把这个房屋给查封拍卖给第三人了。这个时候，债权人的债权有没有受到损害？没有，可是你是不是已经在强制执行之际去处分你的财产？是，所以这个叫什么？你已经处分的财产，但是债务的财产没有受到损害，这是什么东西？就未遂啊，不是吗？你处分财产，但是没有受到损害啊，未遂。可是这个罪有处罚未遂吗？没有，所以这种好死不死，好运逃过一劫。可是相反的，如果地震机关呢受理的这个移转登记，土地所有权移转登记，比强制执行机关的强制执行程序还来得早，也就是说你已经先行一步移转所有权了，之后呢，强制执行机关比较晚来，还对，就他就没有办法查封拍卖啊，为什么？因为移转第三人啊，这个时候当然就会变成什么计税，他就会变成计税，这是没有问题的。那另外就是说呢，如果说债务人是在强制执行名义做成之前，就已经向地震机关申请所有权移转登记。结果在那个受理期间当中呢，那个强制执行的那个判决名义呢出来了，会不会有三五六的问题？不会，为什么？因为他不是在将受强制执行之际去处分他的财产，他申请的时候根本就不是有，根本就不符合三五六所说的这个将受强制执行之际，所以呢就不会构成356条。OK， 这个是一些三五六一些理理口口的问题啦。不过那些问题都是跟什么有关系？跟你们的强制执行法有关系。所以强制执行法如果学不好，三五月就会有点危险。对，你会搞不太清楚大家在讲什么东西啊？对啊 ，OK， 好，接下来就我们看用飞快的速度把公共危险把它上完。我总得上那么久是有目的的，你总得上太久的话呢，公共危险就可以上很快，因为它很多犯罪都是什么犯？危险犯。对，那危险犯当然就没什么好说的，我们当然就跟总的危险犯是一样的概念啊。要学的是什么？要学的是个别的构成要件的解释的问题，个别构成的解释问题。我们就分类图呢是这样子的。你在学公共危险犯罪这个罪章，这个罪章其实跟前面的财产犯罪罪章比较起来，真的是小巫见大巫啊，因为它的争议其实很少，而且它也不难，它真的不难。你只要记得说有哪一些公共危险犯罪就可以了。所以我们就这样来看好了。19月这边呢是跟放火有关系的犯罪，跟放火有关系的。然后呢，继续翻，翻。24页这边呢是跟水有关系的，就跟水有关系。所以你只要看到火啊、水啊，就比较想，就要记得想到那个公共危险罪章。接下来除了火跟水会带来危险之外，还有所谓的 交通也会有危险，所以从25页这边会有所谓的空中交通犯罪，空中交通就是劫机啦，跟劫机有关的。既然空中嘛，对不对？那还有什么路上的，跟路上有关的交通犯罪，跟路上有关系的，路上有关系的交通犯罪，大家就是大家很熟悉的，像是什么醉态驾驶啊，还有堵塞那什么通道路啊，肇事逃逸之类跟路上交通有关系的。接下来说水啊、火啊，交通之外呢？33页这边也是跟交通有关系的，这是跟公众运输有关系的，火车啊，把火车给推翻掉了。35页这边是跟毒物，还有安全卫生、食品安全卫生有关的，什么下毒啊，这些东西也都是跟歌曲这个类型的。然后接下来除了下毒之外呢，还有36页这边所说的危险物品，危险物品像什么爆裂物啊、手枪啊，像这些东西。37页这边呢是所谓的安全设备。基本上发生灾难的时候呢，你要逃生啊，总要有安全设备吧。所以如果没有安全设备的话，就会怎么样？就是风火自当中，所以安全设备是算是一种。剩下的就是一些零零扣扣哎，没有办法分类的其他的风火危险犯罪。对，所以基本上大家就是这样稍微扫过去，心里有底，我们就可以进入到个别的构成要件来检验。我们先回到19页来，19页这边是放火的相关的犯罪，放火相关的。但这个条文是在各个风火危险罪当中最多的条文，水跟火。不过，放火跟决水这两个犯罪，其实它构成条件它的长得都是很像，长得都很像。所以，我们只要讲完放火、决水罪的部分，大家就自己可以分别说了。有171、174、175跟176，还有177。不过呢，为什么要分这么多条啊？173、174、175这个是一组，这三个罪是一组，这三个罪是一组。那这三个罪就像大家以前所学过的一样，为什么会要去区分173、174、175？因为它的行为客体是不同的。你同样都是对人家的物品去放火，同样那些物品放火，对住宅放火，住宅有很高几率，没有谁啊，有人啊，对不对？所以在生命危险的情况下会比较高一点。所以呢，对住宅放火在173跟174，在173跟174。那如果是住宅以外之物呢，那个是175，像什么机车啊，对机车放火那是175的问题，那是175的问题。那对住宅放火是173跟174的问题，主要是住宅跟建筑物啦。可是还包括了什么？大家看那173的法条，还包括了矿坑、火车、电车，还有一些水路和公众运输的中车和候机。所以对于华航飞机放火啦，或是对高铁放火啦，对台铁的自强号去放火、泰晤士号去放火什么的，都是属于放火。只要你是跟火有关系的，基本上就是要考虑到173、174跟175的问题。那这个重点不是在于那些公众运输的交通工具，重点是在前面的那个限工人使用的住宅。或是限有人所在的建筑物，这是173的行为课题。174是什么呢？限非工人使用的他人的建筑、住宅，或是限未有人所在的他人所有的建筑物，这是174。那175是就是非房子以外的东西，像我刚才讲的机车就是175。这三个是一组，所以我们先看这三个条文。第一个，什么叫做173所说的限工人使用之住宅？就是那个住宅是怎么样？平常有在使用的、有在居住的，那叫限工人使用的住宅。不过，实务见解向来都认为不包括行为人自己的住宅在里面，不包括行为人自己的住宅里面。所以，你放火烧行为人自己的住宅，放火烧行为人自己的住宅，通常你叫实务见解不会构成173，不会构成173，那会构成什么？就跑到174去，跑到174去。如果是限工人使用的限工行为人自己所使用住宅，通常就跑174。这个实务见解算是非常畸形的实务见解，大家可以看到20页这个28年的上次23、28号这个判例，他说呢，173该条所称的人呢，当然是指放火人犯以外的人在里面。所以如果这个住宅或建筑物是放火人犯自己用的住宅，或者他自己在里面，那个人呢不能够用173来处罚，那个不能够用173来处罚，那只能够用174条来处罚。可是奇怪了，173保护的法律是什么？你放火去烧现有人所、现工人使用的住宅或现有人所在建筑物，把人家烧死或是财物毁损、灭失的这样的危险性，是不是最高的？是啊。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跟行为客体是不是自己的房子所有的有什么关系？是自己的烧自己的房子所有的，难道就比较不会有公共危险的问题吗？不见得吧。对啊，所以实务后来也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所以你看他81年的这个判决，他可能还可惜啊，他是一个判决上面的判例。这个判决说什么？他说呢，现在的住宅都是联动的，要么是联动，要么是那种集合式的住宅。所以你烧自己的房子，等于干嘛？等于烧别人的房子， 它的逻辑就是这样，烧鸡粉对不对？因为两个都是连在一起啊，所以还是有活尸蔓延的危险性，还是有活尸蔓延的危险性。所以这个部分呢，如果是烧那一种集合式的住宅的话，或是联动式的住宅的话，还是应该要构成，即便你烧的是在自己在家里面放火，所以你家如果是住什么国宅啊、公寓啊那一种情况，在自己的房间里面放火，等同于是什么烧别人的房子，所以也可以用173第一项的处罚，用173第一项的处罚。这个是81年判决啊，不过上面的判例，我在想啊，上面的判例之所以会有说啊，烧自己如果是烧自己的房子，就不会构成173的这个放火罪，原因是因为他以前的住宅就是那种两个房子都隔得怎么样很远啊，这个房子走到另下一间房子可能要走了300公尺才走得到、哦、所以烧自己的房子比较不会有那么危险的情况发生。因为173跟174的差别是什么？刑度上面的差别、啊、173觉得说有人住在建筑比较危险啊，对啊，那174觉得说什么？那个要么是自己的房子啊，要么是自己的房子，所以比较不危险，所以可以减刑。所以以前的房子如果烧自己的房子的话，即便是自己所在的房子或者自己居住的房子，实物进的可能是因为这样子才会认为说它应该是构成174或者173 OK， 不过现在很少说有那种什么自己的住宅然后旁边都没有跟人连在一起的、啊、现在都蛮是连在一起的，对啊，所以这个28年这个判例呢，在实物上面是不是还可以用呢，就可以值得进一步去观察，是有疑问的。好，然后接下去去解释说有些比较特殊的见解，例如说什么楼梯间算不算是住宅啊，算，我刚才讲过了，实物认为楼梯间算是住宅。另外一个那个什么现有人所在的建筑物，是在指的是说烧就是放火的时候一定要有人在里面吗？实物说不用，实物说平常这个时候有人在里面就可以，他也不是说不用，他是说平常那个时候放火，平常放火的那个时间点会有人在里面，那样就好了。所以那个平常那个时间，就是现在是晚上9:34，对不对？楼下有警卫在这边，结果呢，我待会跑下去放火好了，就去放火，对这栋住宅放火，对。结果那个警卫呢，跑到对面，跑到旁边的麦当劳去吃麦当劳去了，就不在。这个时候叫实物见解，还是会构成什么173第一项？为什么？因为平常这个时我放火的时候，虽然我们如果这栋大楼走，现在警卫一个人，对我放火的时候虽然没有人在里面没有错，但是平常这个时间有警卫在，那这个时候就可以构成173第一项。那个88年的判决啊，这个是发生政大一个真实事件，政大有栋大楼被烧掉了。对，有一个中山研究所，就是以前那个国父思想研究所。对，有一个学生呢，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呢，就愤愤不平，就很气愤。对，然后就放火把政大某栋大楼烧掉。对，就在政大以前的法学院旁边。对，然后最后呢，他就被判刑了、啊，判刑结果是173第一项，因为他放火的时候虽然里面没有人，但是平常那个时候有谁？他说平常经常供教授跟研究生在里面24小时使用，他把政大学生想得太认真了吧？24小时都在里面使用，哪那么夸张？对啊，不过他还是用173第一项的处罚。OK， 好，21页上面那个计程车算不算是供水、陆空、公众运输的车？你们觉得？这个一定会有争执，为什么？如果你是这种大众运输工具的想象的话，计程车算吗？不算啊，对啊，有钱人才坐得起啊，对啊。我不是有钱人，所以我都没有办法坐计程车，我只能坐贵族的公车。对，所以计程车到底算不算是水陆空公共运输的工具？有人赞成，有人反对。对啊，不过这部分就是有两种说法，没有什么谁对谁错的问题。OK， 那下一个问题是说，放火烧汽油的机车呢？汽油的机车，你们觉得放火烧汽油的机车有没有烧到建筑物的燃烧可能性？我觉得，我觉得有没有？我们实务说要看具体个案来认定，看具体个案的人。如果说你主观上面有烧房子的间接故意的话，因为你主要对象是汽油机车嘛，对不对？可是如果说你对于汽油机车烧汽油是有可能会烧到房子这件事情有间接故意的话，那还是可以成立173条第一项。这时候就取决于他主观上面对于放火烧住宅有没有间接故意。对，如果有的话，就两罪就成立，然后再去记得，两罪成立就记得。下一个就是说。这个我们在放火罪要学的，特别要学的是说放火罪的着手，放火罪着手，着手在哪里啊？看一下着手，我们先挑22页这边来好了，先讲着手。着手是什么时间点啊？你们可以想象说要怎么样去放火吗？你们要放火，你觉得你们有什么方式？没有放过的一定都是去买一桶什么汽油啊，什么松香水啊。还是什么东西啊，对不对？然后就挤得很重啊，因为一直都卖一大罐，不可能卖一小瓶。所以最好的方法还是怎么样？去那个偷人家汽油，去 去偷人家的汽油，然后带小瓶就好了。对，然后呢再带一台那个打火机，对，要带火柴啊，火柴台北市一天都在下雨，啪就淋湿，一点用没有。对，还是带打火机比较好。对，基本上就是有可能是什么泼洒汽油，泼洒汽油，啊泼完了这样就着手了吗？还是什么泼洒完之后你点火，点火的那一刹那是着手，还是说什么？已经开始在烧了，有火焰出来了，觉得很开心。你看到火光是不是很开心？是这个时候着手吗？还是要等到整个烧起来算着手？你们觉得？已经火这几个时间点嘛，对不对？我们食物说泼洒汽油之后，我们食物说其实有两种见解，不过比较多数的见解都认为说泼洒汽油这样的行为，泼洒汽油的行为，泼洒完毕了，泼洒完毕了。这样的话，随时处于可得燃烧的状态，随时处于可得燃烧状态，这时候就可以被比较着手，这时候可以比较着手。即便你还没有要点打火机，所以发生的案例事实都是什么？他泼好汽油了，就准备要点打火机的时候，就被人家怎么样发现，就被制止。食物说这样也可以算是着手，比较多的食物判决啊。我们现在看这个中间这个83这个4201，他说什么？道路柴油。随时可以引燃，客观上面已经具备有什么烧毁住宅的危险可能性，所以呢已经到达着手放火的程度。所以呢，你后来呢虽然因为惊动邻居，然后跑出来看了，结果邻居之后呢情急之下他就跑了，就没有点火。但是这个只是之后终止与否的问题而已。所以泼洒汽油随时可以引燃，这样就叫做着手。下面这个我们来看一下，他说什么呢？手持汽油用保特瓶装的。两瓶，然后一瓶呢泼洒在那个被害人的那个地上，店里面的门口，取出打火机呢就已经到达着手放火的程度，所以基本上你泼好汽油，取出打火机，就算你还没有点，这时候呢随时处于可得燃烧的状态，就已经被食物评价为着手。可是当然也有比较晚一点的，上面那个第一个86的那个判决说什么呢？他说汽油泼洒在那个地毯上面，然后持打火机想要去点火啊的时候呢就被抓到了，就被阻止了，显然尚未着手点火。对啊，所以现在的食物见解也有一部分认为说，泼洒汽油完之后，你准备要点火，没有点成功，这还可以着手。那也有人会说，这个还没有着手。对，不过比较多数的应该是说，泼洒汽油之后，准备要点火了，就是你没有点成，也可以被比较着手，这是比较多的判决。OK， 所以放火对着手这个部分还是稍微有点争议，还是稍微有点争议。你们觉得这样有危险吗？你们觉得光是泼洒汽油，然后还没有点，就被抓到，然后说这叫着手？可能食物上面的发生的案例事实都是什么？泼洒汽油之后就烧起来了，有可能不是因为他自己的行为烧起来，是因为别人在旁边丢一根烟滴下去，啪，然后就烧起来了，这是有可能的。对，好，看你们觉得用主客观综合理论看判断会不会到达着手程度？当然，你泼洒汽油又点火，那叫着手，这个应该是没有什么。现在只是说要不要把它扩张到说泼洒汽油完了，但是还没有点火，这算不算是着手 ？OK？ 那如果依照黄龙金老师的那个什么利益形态失控理论啊，当然是还没有着手啊。为什么？因为还要取决于什么？你要点啊。当你决定要点的时候，那时候你要点下去的时候，那个时候才会着手，那时候它的利益形态失控。OK？ 好，我们来回过头来21页这边放火呢，我们看一下，通常用泼汽油点火，这是最古老的方法啦。最近有人用汽油弹啊，有人就反正问题啦，用汽油弹算不算是可以用173条的放火，还是176的准放火？我们先看176构成要件好了。176说什么呢？176说故意或过失呢，用火药、蒸汽、电器啊、煤气啊这些其他爆裂物去炸毁一些什么房子啊、建筑物啊、车子啊，这个就依照前面的看你炸毁的对象是什么，就分别依照173、174、175来处罚，叫做准放火。对。可是176的构成要件这个部分有一个特色哦，用火药、用蒸汽，一定是要用什么？利用那种爆炸瞬间产生的那种膨胀力，引发火势，那个才算是176。如果你的行为直接引燃火势的话，那就直接被比较是173的直接放火。176一定是要利用那种蒸汽或者那种爆炸的那种膨胀力才可以。所以汽油弹。如果你是直接用汽油弹去引燃火花，那个就是173的问题。除非你是用汽油弹干嘛？你是用汽油弹瞬间爆炸产生那个光跟热那个膨胀力去引发火势，那个才是176。所以如果你用汽油弹直接引燃放火，那是173的问题。OK， 这是173跟176一个差别。汽油弹好像今年有考过吧？今年选择题面好像有考汽油弹到底算是173还是176？对， 好，我看一下下面一个争议，就是烧毁，那就奇怪了，一七三不是危抽象危险犯吗？他怎么会有烧毁啊？烧毁让人的感觉是什么？他好像是一个解读犯，没有错，所以这有人就批评说一七三这是立法上面的错误，对，怎么会有烧毁这个解读要素呢？实务性也就认为说，要到达烧毁的程度才可以论既遂哦，如果没有到达烧毁程度，只能够论未遂或是预备而已。所以现在问题来了，什么时候才叫做烧毁？我们直接看答案。二十一这边说，无力燃烧足以变更物体，或是让它丧失效用。它真的是这样讲的，独立燃烧，那肯定是要采取所谓的独立燃烧，然后丧失效用说。可是那个丧失效用是要丧失建筑物的主要效用吗？还是丧失什么？他就没有说了。下面这个八十七年判决他讲的清楚，标的物因为燃烧结果丧失其效用，好像也是讲丧失效用哦，那没什么好讲。可是翻过来了二十二页这边，他这边就有特别讲哦，他说呢，住宅的主要构成部分呢，并没有丧失效用，是只能够论未遂。反面来推论就是什么？住宅的主要部分如果丧失效用，就会变什么？烧毁，就是既遂。所以那个住宅的梁柱、主要的钢筋结构，如果都已经丧失效用，被烧到丧失效用的话，那这个部分呢，就可以认为是这里所说的毁，烧毁，就烧毁。那烧毁出现了，就变什么？既遂，就变放火的既遂罪。OK， 所以放火既遂罪基本上有好多说，有像书上面翻例，好多说什么一步丧失，一步效能丧失说啊，什么全部效能丧失，什么不一样，然后说这些东西。基本上实物见解比较偏向所谓的重要功能的丧失说，重要功能的效用的丧失说。OK， 就是那个建筑物本身的那个重要功能其实有一定会被你烧掉，然后不能够使用。好，那这个是放火罪的着手跟既遂罪。那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先不要看二十二页的题目哈，就先跳过去。对，大家回家就看，大家回家自己看。接下来看二十四页这个决水。基本上呢，放火跟决水它的那个法条都很像，法条就很像，都是什么限购的时候住宅或现有人所在的建筑物，只是在之前用放火了，现在可以用什么？用水淹。那我就想，什么叫做用水淹啊？用水淹可以把人家建筑物淹到，淹到什么？那个不叫烧毁，就叫决水侵害。对，这是情况啊。你要用什么？如果你用保特瓶的话呢，那叫什么东西啊？应该不能未遂，知道吗？重大物质，用保特瓶然后装水把建筑物给淹掉，这叫重大物质。对，不过跟刚才的放火罪一样啊，六八四说一七八一、一九一八零这边其实，你看哦，它都有处罚什么？什么过失啊？要么什么加重自身公共危险？通常法条有自身公共危险，表示它是什么具体危险犯？你要看具体个案情况里面到底有没有产生危险状态出现。OK， 因为它没有这样写，那它就是抽象危险犯，它就是抽象危险犯。这也没什么好说的，因为跟放火罪都一样，大家都看得到。比较重要的是后面接下来这些犯罪。二十五页，劫机犯罪，劫机犯罪从什么时候才开始有的、啊？大概八零年代之后才开始有劫机这回事啊。所以你看，它是一八五至一至二，它本来是它是后来才加进来的，它是后来的。他说什么？用强暴胁迫其他非法方法劫持使用中，它就是使用中的航空器哦，所以那个停在那个什么机场上面。停在停机坪上那种不算哦，它就是使用中的航空器，或是要干嘛？要么是劫持它，要么是干嘛控制它飞航。比如说，它本来就飞从纽约飞到旧金山，你说不行，从纽约飞到台湾，这就是控制它的飞航。对，那基本上这些白话文讲的劫机犯罪，它就是劫机的劫持那个使用当中飞在天空当中那些航空器，才可以算是一八五之一。这个要特别强调。OK， 法律上是什么？死刑、无期徒刑或刑期以上，然后劫机也蛮重的，大家不要着急，知道吗？第二项呢，第二项是一个加重结果犯，因而致人于死。那显然行为对致死有没有故意？没有，不要忘记也没有，他只是想要劫机，但是没有想要致人于死，就确实因为劫机行为发生了致人于死的这样的结果。可是他有办法预见，或是重伤，就是变加重结果犯。OK， 那三四项是未遂跟预备处罚，所以劫机会被认为是一个很重大的法律的侵害，所以要处罚到预备犯这个前阶段。OK， 这是一八五之一，在许多上面把这一条叫做影响飞航的自主性。飞机呢想要飞去哪里也是它的自由，没有啦，是那一台飞机的自由。然后已经预定目的地了，对，就是朝那个目的地自由的飞过去，结果竟然控制妨碍它的自由，控制它的飞行，所以叫做侵害它的飞航自主性。可是，一八五十二不是这个样子。一八五十二是什么？用强暴、胁迫其他非法方法，前面都是一样的行为，但是它是危害飞行安全或是它的设备，所以行为客体是有差的。 如果行为客体是在天空飞的飞机，那个有可能是什么1850E。可是限制是什么？你是控制它的飞行，控制它的飞行，飞行自主性。但是1852呢？它着眼的不是说那个飞机要飞到哪里去改变它的航道，它着眼的是说任何足以影响到飞行安全的行为，任何足以影响到飞行安全的行为，都可以算是1852，都可以算是1852。所以对塔台去做攻击，对塔台去做攻击，那导致塔台的那个仪器坏掉了。那当然会怎么样？影响飞行安全啊！虽然你没有直接对于那个什么飞行当中的航空器去对它去做控制，或是怎么样去控制它的飞行，但是你是对塔台，对塔台的公司等于是影响到飞行安全，那是1852的问题，这是所说的飞行安全或者其他设备的设施，塔台就是其他设施。当然啦、啊，你也可以专门去对那个什么飞机去做攻击啊，不过你要使用的方式也是要厉害一点啊。不能说用那个投袭机有没有？想要去攻击那在30000英尺高空上面的飞机，那也是不可能的。对，的确有可能。1852不限于说，他没有说你不可以说，不可以是行为客体，不可以是那个非常安全的那个航空器，他没有这样说，他没有这样说，只是说比较难想象。通常都是破坏什么跑道的照明设备，破坏跑道上，让它降落的时候就发生灾难，对，或者是破坏塔台这样的行为。OK， 好，这是1857、1852。我们看一下路上有哪些呢？路上就有趣的，路上就很复杂。185、1853跟1854，因为1857、1852是交通的，所以路上扣掉这两条，就剩下185跟1853、1854。185呢，是食物上面现在不知道为什么就常常出现的一个重点啊，损坏或是拥塞陆路、水路、桥梁或其他公众往来的设备，或是以其他的方法。自身往来危险，所以1850是个具体危险犯，不要忘记，要自身往来，它是个具体危险犯，一定要是具体在当中已经发生了什么，对他人生命身体的危险性，才可以构成185条。那构成的行为方式是什么？损坏道路、陆路、水路、桥梁，我想主要是那个陆路跟水路啦。那个陆路跟水路没有限制，只要是大家都可以走的路都算。所以那个什么公用利益关系啊，出来的那种都是在当中被。征收或者有什么公益关系那种情况，继承道路那些东西也都算自己所说的陆路，都算自己所说的陆路。水路当然是什么是水路啊？你觉得损坏水路，船开的航行的那航道那算是水路的桥梁，因为桥梁当然没有问题啊，只是说谁会去炸桥梁，但好像比较少看到。现在最多的都是损坏拥塞陆路，所以要么就是把什么人家所通行的道路把它干嘛挖地洞，挖地洞是去干嘛？掉下去啦、啊，然后就是掉下去是有可能的。什么叫拥塞陆路啊？站着人家马路不走，站着人家马路不走会影响到交通安全吗？这是什么情况？所以大家请看26页这两个题目，这两个例子啊，就是竞速飙车啊，竞速飙车。所以飙车在高雄啊，就是有一大堆人其实到处有啦。大概就是一大堆飙车族，就是三五成群在路上，马路上面飙车，有没有各种竞速飙车？如果而且通常是并排的，不是先后直线的，是并排的。那这么多人在马路上面飙车，就怎么样？道路就被堵塞住了、啊。道路堵塞住，你觉得会有什么危险？不会啊，不会有危险啊，反正就是大家一起困在里面嘛，什么危险都不会，都不能动啊，就很安全啊。不是，旁边的道路切换进来的人就会怎么样？反应不及啊，反应不及就是什么？就撞上了，对吧、啊？所以一定产生危险。所以你看，甲乙两个人呢，较量车，今年在北宜高速公路之前呢，看到有个新闻报道说，有两个人在北宜高速公路上面骑重型机车飙车。现在大家都走雪隧啊，所以比较少去走北宜的。不过这两个人刚好呢，就利用比较没有人的时候，在北宜上面飙车。那他是竞速飙车，开很快，飙很快，然后还蛇行，然后还并排这样子，就被检察官起诉185条，就是这里所说的拥塞陆路。为什么？因为我们两个在那边蛇行飙车，啊，万一下一个弯道有一个机车驾驶人来不及注意怎么办？我们让蛇行飙车啊，整条道路就被你们拥塞起来了，这时候就反应不及，就容易产生危险，就容易产生危险。所以拥塞陆路呢，实务界也特别强调，一定要到达拥塞的程度，那台道路都被你们两个占走了，或者一群人都被你们占走了。如果是想要一个人飙车呢？实务说，你再练30年吧，对，是不可能的。为什么？一个人飙车，你在什么蛇形好了啦，那条路都很难说是被拥塞，都被拥塞，很难讲。所以基本上要构成拥塞的道路，对，都是会有一群人。那一群人如果方向一致的话，就会成立什么？就185的什么东西？一大堆人啊，我跟你约好要去飙车蛇形， 然后把整个马路都把它占满人，这群人就通常都是什么185的共同正犯，所以通常会出现185，通常都会出现一群人，因为一个人要去飙车，然后产生这样的拥塞路入这样的效果，其实比较困难，那另外争点就是说呢，它也可以用不作为的方式来维持，什么不作为的方式维持？不要忘记了，拥塞的部分考你的是竞速飙车的问题，可是损坏前面还有一种选项哦，叫做损坏道路。我刚才讲过，你在忙的时候干嘛？挖地洞，或是干嘛？破坏道路上面的照明设备，比如说这个是山区的路，你竟然把这个唯一盏路灯把它给破坏掉了。这个时候呢，过往的行人就会产生什么视线不良，就会有什么生命财产的安全性就会受到威胁，这就是所谓的具体危险啊。所以这个时候呢，破坏路灯啊，或者挖地洞啊，也有可能是会达到具体危险的程度。所以如果你是用不作为的方式呢，什么叫不作为的方式啊？你是施工的工人，对，就做那个下水道的这种处理工程，结果呢，走的时候呢，忘了设警告标语说前面有个洞，对，当然他不会这样警告。我说他会用那个放那个，要么是会闪来闪去的什么亮灯，然后告诉你们前面不可以过来这样子。但是他都没有做，就跑了。这个时候呢，过往的行人基本上呢就不容易察觉说这个地上的洞，尤其是晚上的时候啊，所以这个时候就有可能会构成这所说的损坏道路自身往来的具体危险，就会构成185条。这是用不作为的方法，可是前提是什么？前提是他是一个不准证不作为犯，他要什么东西？保证人地位。啊，洞是谁挖的？那就是你挖的啊，你就要干嘛？负有方结果发生的义务，这叫什么东西？危险欠行为。对，如果是过失的话，就是危险欠行为。好，所以这个考点呢，其实都基本上就是超，就是竞速飙车啊，竞速飙车。这个可以所说的以他法，就是以他法，拥塞路怒。好，那下面有两个判决，大家回去就自己参考。对，接下来我们讲153，153，大家都已经学到快烂掉了，对不对？我再提醒你们一次。以前的实物见解都是区分用酒测纸来认定说到底什么样叫做那个不能安全驾驶嘛，对不对？大家都很清楚。没有到达0.25的话，会用刑法来加以处罚吗？不会，那用什么处罚？行政法，用行政法来加以处罚。那如果是0.25到0.55之间呢？依照具体个案去认定他是不是不能安全驾驶，所以是叫他干嘛？原地转圈圈啊，原地走路啊，看会不会摇来摇去走不稳啊？对啊，像这些东西，平衡木测试啊什么的。像这些东西，反正就具体再去认定了。对，这是0.25到0.55，超过0.55嘞，绝对不能安全驾驶。刚才那个0.25到0.55那个叫相对不能安全驾驶，依照具体个案来认定，看他是不是真的处于一种不能安全驾驶的状态。可是如果你已经到达呼气，这是呼气哦，这不是血液哦，这是呼气每公升酒精浓度是多少？是超过0.55的话，这叫绝对不能安全驾驶，绝对不能安全。如果是绝对不能安全驾驶的情况呢？即便行为人反应跟平常一样好，以前的实务判决还是认为什么？还是会构成绝对，还是会构成这里所说的不能安全驾驶，还是会用185条自身的处罚。所以被认为说超过0.55就变成抽象危险犯，然后0.25到0.55之间呢，因为是具体个案审查，所以变成什么具体危险犯，就有人这样主张。那0.25以下是什么？行政法，那跟刑事处罚没有关系。以前是做这样的区分啊，判决实务也是这样的区分。可是大家注意一下最新的趋势，这是98年这个台北15号判决，是那个谁啊，张纯从法官他们那一庭做出来的。他们就认为说，虽然以前都是用酒测纸来认定说到底行为人是不是处于不能安全驾驶的状态，不过这一庭的判决最近有松动迹象，认为说呢，酒测纸只是判断到底是不是不能安全驾驶的一种标准之一而已，它不是一种绝对的标准，所以你还是要具体个案去认定，即便说他已经到达0.55了，但是有可能还是跟平常状况一样好。这个时候呢，就不能够说他是不能安全驾驶，他就不会构成1853。相反的，就算他只有0.25，或者甚至低于0.25，但他完全不能安全驾驶，基本上你也不能说那个低于0.25的刑法，不能这样讲。如果低于0.25，他对酒精的敏应能力比较差的话，已经到了不能安全驾驶状况，还是可以论他1853。所以结论是什么？酒测只是一个参考，如果具体看当中，还是要看具体看当中行为到底是清醒的，还是不能够清醒的，不能安全驾驶。对，酒测只参考参考就可以了。这是98年这个判决做出来的。当然了，这个判决之后，我会去查在他之后的一些高院的判决。高院判决现在还是用以前的标准啊，还是用酒测只的标准啊。所以目前最高法院这个判决呢，其实我合理怀疑， 看台非食物，等一下是什么东西？非是什么意思？它为什么是台上食？上是上什么意思啊？非是什么？非常上诉，对不对？要向最高法院申请非常审，要最高法院申请，那审查非常上诉是非常严格的，几乎都不会过，所以他不想让他过，他就把你说，因为那个什么检察总长，他就会拿什么东西来指摘，他就拿上面那个啊，以前那个0.25、0.5来说嘛，对不对？那最高法院如果不想让去审查这个非常上诉这个判决的话，他就会说啊，那只是一个什么参考依据而已啊，还是要依照具体跟行为的程度、驾驶的安全程度去做判断。所以之后我也比较少看到最高法院就这个问题再去进一步做表态。不过因为他目前最新的判决是这一个，对。可是高院，我看高院目前的判决都还是用九测值来判断的，所以现在实务上面应该还是九测值的判断为主。OK。那下一个问题，好，下一个罪名，那另外要请各位是原因自由行为。原因自由行为还记得吧？那时候有跟1853有一些纠葛的关系，这个部分回去行总部分要稍微注意一下。像张立新老师就有明文讲，他就说呢，1853就是要排除原因自由行为的适用，所以不用去讨论到原因自由行为。不过学术上面还是有反对的意见。OK， 好，我们讲1800，我写错了，应该是1854，现在是在睡觉的时候答。对，第一个先讲保护法，你讲一下就好。保护法一个部分是这个罪最大的争执点，为什么？因为它会跟遗弃个人进行的关系会发生一些问题，因为遗弃罪是保护生命、身体、法益。所以如果你照驾驶动力交通工具肇事逃逸，肇事逃逸部分针对逃逸那个部分，有可能他如果是被害人，如果是不是五次就能遇事人的话，他有可能就会产生遗弃罪跟肇事逃逸罪的竞合的问题啊，刚才讲过了。那遗弃罪的保护法也是没有问题，是保护生命的危险，这没有问题。可是那肇事逃逸罪保护是什么呢？如果你保护法是相同的话，因为是同一个行为，逃逸的行为，那我们要用法条竞合。所以第一个立法理由里面有说到，他说呢，他在保障什么？肇事被害人的生命跟身体安全，这是立法条里面讲的。那这是目前实务的通俗，就是实务的比较多数的见解，它第一说跟立法条一样，在保障交通事故被害人生命跟身体安全。可是我以前也讲过了，产生一说会有一个什么问题，他一撞就死了嘞，你才保障他的什么生命安全啊？对啊，所以就不会，所以就好像看起来会有一点瑕疵。不过目前立法条跟多数实务见解还是采这一说。如果你采这一说的话，它跟遗弃罪的竞合就变成什么？法条竞合都是在保护被害人的生命安全，真的是法条竞合。那结论呢？如果遗弃罪跟肇事逃逸罪同时成立的话，怎么办？看被害人死了没？被害人如果后来死了，遗弃致死的，那优先论遗弃致死罪；被害人如果没有死的话，那就变什么？单纯的遗弃跟什么肇事逃逸？肇事逃逸是什么？遗弃的一种具体特色面向，所以要论肇事逃逸罪，要论肇事逃逸罪。OK， 这是保护法的第一说。那第二说说什么？第二说是要保障不特定的多数人参与交通安全。这李东老师讲的，他大家知道吗？他文学很好啊。他说呢，肇事现场呢，通常足以令人惊惧。惊惧，我们来知道什么叫惊惧吧？就是很恐怖。对，惊惧呢，所以呢，要科于什么？肇事的行为人呢，留在犯罪现场善后的这样的义务，不可以跑走。那、啊、问题是，啊，你都说他很惊惧啊，例如说什么撞到电线杆，那、啊、电线杆都摇摇欲坠，你还说他留在犯罪现场，不可以动，不可以跑走啊？那你是要大家一起抓那个电线杆砸死，才是这样子吗？当然就不是啊。不过这一说认为说，依照体系解释，他在公共危险罪章里面，所以保护的是公共安全，不特定交通参与者的安全。这就是李东老师自己猜的。第三说呢是德国通说，德国人说呢，啊，糟糕，好像没有其他保护法可以用了，怎么办？就拼命想，拼命想，拼命想，不要忘记了，德国人的那个脑袋都不知道装什么东西，然后可以想出来一个很奇怪的理由。他告诉你说这是保障被害的民事上面的财产请求权，就是侵权行为损害赔偿请求权啊！天哪，连侵权行为损害赔偿请求权这种民法上面的东西都跑过来当做刑法的法益了。觉得什么时候刑法可以去保护人家债务履行那种民法上面的债权呀、啊？好像没有一个债权，好像没有一个法规定是这个样子的吧？所以那时候就被人家批评了，为什么可以用刑法来保护民法上面的债权？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如果你采这一说的话，这个罪就变抽象危险犯。为什么？为什么要为了保护你的民法上面的侵权行为损害赔偿请求权，就不可以让那个肇事的人跑掉？因为跑掉之后，你的债权就怎么样？难以实现啊，就不知道说那个人是谁啊，没有办法跟他请求债权嘛，对不对？所以就会变成一个抽象危险犯罪，就变成抽象危险犯罪。 你不可以跑掉，你跑掉之后呢，他的财产请求权、求偿权就会受有损害的危险性，但是也只是损害危险性，还是有可能追得回来啦，但是呢，有很高几率追不回来的，所以禁止你跑掉。当你跑掉之后呢，就对于他人的侵略行为损害赔偿请求权有所谓的抽象危险，那这个罪就变成抽象危险犯。OK， 这个是有这三说。那，我们好像还来不及，后面其实还蛮单纯的，对啊。不过下半我再把它讲。哎，下半几点上？三十跳到几点上课？ 下午。 因为他没写，两点啊、哦？你们早上有课吗？早上有课的举手。早上课上到几点？早上是谁上课？早上课会上到几点取决于上那个课的是谁，不是吗？对啊，所以两点，因为白早早点上课，早点上课 OK 吗？还是早点上课？因为三十要去画。上到五点，上到五点，一点半上课好不好？可以吗？会不会有人来吃饭？你们可以带东西来吃，然后这个教室一半都是有人，如果没有关系，那就一点半的上课好了。对 ，OK， 好，那就三十一号再见。啊，那个二十四号都是什么考试日啊？你们知道吗？有什么总复习的测验？对，如果你们想要来考试的话，就可以来考试。对，然后一月七号的部分会有一个总复习。对。好，就这样。 Thank you.